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0.3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京西南的一些发展哈。比如说像具有代表性的丰台区域，成为了不少购房者关注的一些焦点，所以今天就跟着我们的达人去看一看丰台的发展问题哈。那为此呢，我们请来了一位专家，可以说是资深的房地产专家了，文强，您好。 哎，你好。 这个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把您的一些想了解的，尤其是关于这个丰台方面的哈，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大家呢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同样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这个姓名、电话，还有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那说到这个丰台哈，可能一直都是以这个可能大家觉得是以改善性为主啊，然后而且这两年推出的这个楼盘，从价格上来说可能确确实实也是每年上涨嘛，因为南城本来其实就是一个最开始啊是一个这个价格的一个洼地，而且它发展的相对其他的一些区域，比如说东边呀、北边呀哈，还是慢一些，所以现在它正在大力的这个发展当中。那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您觉得现在整个丰台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跟我们来聊一下。您可以把话筒拿正一点，对，声音，对对对，好。 是因为我觉得啊，整个丰台区来讲呢，它毕竟它属于主城区啊，以前崇文宣武没合并的时候啊，丰台区也算是城八区，而且的话呢，现在就是说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呢，咱们这个丰台区这个位置啊，算是一个价值的一个洼地，因为本身现在好多大的这个开发商都在这个丰台这个区域开始拿地，而且的话整个这边的规划包括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空间啊都是比较大的啊。 那您觉得就现在整个这个丰台它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聊丰台的时候哈，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哎呀，现在丰台的这个房子还是挺多是吧，然后呢适合什么样的一些人，我们先整体的给大家先来说一下啊。 我觉得就是丰台这个区啊，真是非常适合这个刚需改善类的人群，甚至说追求这种住宅偏高端的一些 就是中级置业的一些人群，因为毕竟这个区域呢，它的环境来讲呢，是在这个各个区域来讲环境又好，而且它的人口密度是比较低的， 嗯， 包括它现在这个这一些板块啊，各个板块来讲呢，咱们这边就是说很多开发商都在这边拿地，然后它如果说你在城里，好比说二环或者是三环的这个房子呢，虽然说它的价格很高，但是你居住的这个舒适度，包括你居住的面积和各个方面的配套来讲呢，你肯定倾向于往外移的话，你会置换到更大的一个房子，得到更好的一个居住空间。 嗯， 所以说丰台很多的项目呢，它比较适合于刚需改善类的这个人群。 嗯，所以就说我们终于说到我们下面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关注丰台区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哈？然后我们这边动感北京说啊，今天终于聊到我们丰台了，是。所以如果说有很多朋友对丰台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想了解，比如说我了解丰台的哪个板块或者说想了解这个丰台的一些整个的未来发展的一个情况等等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行，那我们就说一下吧，现在大家关注丰台的一些主要的原因。 因为首先呢，就是一个是人口密度，一个是环境。人口密度的话呢，本身呢就是北京这个人口密度啊，可以说是2000万的常住人口，1000万的这个外来人口，人口密度各个主城区之间呢都是非常高的。你像比较高的像这个东城西城啊，还有这个海淀啊，或者是朝阳，密度都是比较高的。但你要说其他的这些主城区，包括石景山区啊，它毕竟这个面积的话会比较小，所以说未来大的一个发展方向呢，还是丰台区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空间。再一个呢，它人口密度比较低，环境这个因素呢，它是不可复制的。你像，就像我比较了解的这个丰台区这个青龙湖板块，它呢就是说，首先它这个挨着这个房山，它有大面积的这个水域资源和这个森林资源， 嗯， 这个环境啊，它是无法复制的。所以说，丰台在未来这个发展上来讲呢，它有足够的这个地块，它在市场上有足够的这个供给量， 嗯， 然后第二一个呢，国家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政策啊，也倾向于发展这些就是高端的这个配套区。你像丰台青龙湖周边打造的都是一个青龙湖的国际地标湖区，所以说本身这种未来的这个发展，就包括这个无论是从教育方面，还是从旅游资源方面，还是从居住舒适度的这个方面来讲，各个方面来讲，它国家给予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啊，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嗯 啊，所以说它吸引很多的开发商来这边拿地啊，包括教育方面，因为相对各个方面来讲呢，咱们那个丰台的教育资源啊，毕竟只有一个十二中比较有名。现在呢，就是2017年丰台这个就是做的这个人大附中丰台学校，它也是大力的发展这个教育板块。所以说未来这个丰台这个位置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没错，首先就是政府支持， 对政策导向， 对吧，有各种这个导向嘛，所以它可能，而且本身其实它之前因为发展的相对来说慢一点，所以它的空间就会很大，对吧？ 对，没错。 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生活配套，这个配套呢，可能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对吧？像这个医疗啊，是吧？刚才您说到的教育啊，然后再加上它本身自己所有的一些这个非常美的一些环境，对吧？ 对。 所以呢，丰台它的整个这个配套也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喜欢丰台，也是确确实实是有它的这个因素在那儿的，而再加上这个交通，因为我觉得交通真的非常重要，就是哪里需要发展的话，这个交通要先行，对吧？ 对，您说的没错，这要想富先修路嘛。 对 你像可能大家可以打开地图查一下嘛，现在这个京良路。京良路啊，它属于这种全程是没有红绿灯、没有收费站这种快速路。然后它跟辅食联食是一样啊。那你说一个区域的大力发展，首先离不开就是这个道路。 对， 首先这个道路交通呢，这个京良路啊，它现在已经大段的从五环到六环这段基本上都已经建成了。只有这个南宫旅游区一小段还没有修通。修通之后啊，整个这个带来的这个交通的一个便捷性啊，还是非常的好的。而且的话，包括现在整个京西片区，包括西南片区。包括那个从苹果园到那个门头沟的 S1 号线，包括从那个八沟到那个香山的西郊线，还包括这个在规划当中这个青龙湖这个 T2 线啊，从张各庄地铁站一直到青龙湖到房山。所以说随着城市这个道路交通和这轨道交通逐步的这个发展和完善，后期的话会给大家带来的，首先就是生活上的一个便利性，第二呢就是说随着这个，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这个人口的支持嘛。现在人口密度比较低的是丰台，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时间的推移，它这个区域各方面的利好红利带来的是一个高速的一个发展。就像最开始可能北边京西京 北京的北侧方向的那个鸟巢附近， 嗯， 最开始在没做那个就是奥运的时候，可能也是比较荒凉的， 是。 但是随着这个奥运的展开之后，它后期逐步发展的话，现在已经在地产方面的话，它价格已经在一个高点了。 那是， 嗯嗯。所以说，你要说等到它价值在高点的时候，好比说，我学校、交通、医院 都建好了， 等等都建好了， 嗯， 它的升值空间已经涨到那个高度了，你入门的门槛也相对于就高了。 对， 如果说。因为房地产这个东西呢，你是第一你要是看地段的，第二个你是要看未来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如果它发展空间很大，那你在入市的时候比较早，那回头你后期的话给你带来的收益，包括给你带来的一个便捷性，它这个是需要长远的一个眼光去看的。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整个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丰台，也是刚才您说的这些原因综合起来看的啊。那我们今天既然聊丰台呢，我们就要详详细细的给大家来透彻的这个解析分析一下哈。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目前丰台的主要的一些板块。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这边动感北京这位朋友，因为他说嘛，终于到我们丰台了是吧，所以可能他对丰台就是关注度就会比较高，他就说想问比如说像丰台的这个丽泽板块啊，火车站周边呀，然后包括比如说丰益桥这个西边的这个泥洼小区附近啊，或者说等等吧，就是他就说天天都能看到丰台火车站那儿在施工等等， 对对对 对，所以就说特想问一下，就现在目前整个丰台的这个置业板块我们也好好聊一聊，它都分为哪些？那每一个板块，比如说它的一些所这个设定的，比如说现在这种是刚需啊、改善呀、啊，然后它周边的这个配套是怎么样子啊？那以后这个板块的发展怎么样啊？可能我们需要详细的给大家来聊一聊啊，来跟我们说一下。嗯， 其实丰台这些板块，因为丰台这个区域啊比较特殊， 嗯， 它的跨度比较大， 挺大的， 从二环到六环都属于整个一个丰台区， 是 啊， 嗯， 所以说它的板块呢分的也比较多，它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小的，嗯，你可以看到从小的一个丰台区看到整个北京的一个发展的未来的一个规划， 对， 就是说发展的话，首先它涉及到它的产业升级，涉及到很多东西， 嗯， 然后你像火车站附近是老在施工、老在修建、老在建设，但是说这个东西呢，它毕竟需要一个时间的推移，它才能慢慢的去发展完善。 嗯， 其实就单拿出一个板块来说吧，就是咱们的那个青龙湖板块。青龙湖板块呢，它就是说包含的这个，就是说包含的区域，包含的这个空间来讲的话，咱们如果说你买房，如果说是刚需也好，改善也好， 嗯， 主要看你的一个实际情况。 嗯， 如果说您就想说在城里上班，就比较年轻的这种人群置业的话，那就推荐你买那种就是说离你工作单位居住位置比较近的， 嗯， 然后周边有一些学校资源的这种产品去选择。但如果说你要考虑到改善居住，或者是我未来的话，我可能涉及到我年龄比较大的话，我可能涉及到养老啊，或者是我后期的话最后有终极置业的话，那么咱们丰台比较好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京西的这个西山别墅区， 嗯 啊，所以说具体得看他买哪个产品。你要说这几个板块呢，其实各有各的优点啊。 都有哪些，我们先来说一下。 首先就是一个是青龙湖板块， 青龙湖大概是在哪一个片区？ 在从丰台的最西边开始说起啊，因为丰台整个最西边就是六环的位置了， 嗯， 它相当于跟房山交界，然后整个的话呢，它属于青龙湖呢，它是以湖为界，湖的西边呢就属于房山， 嗯， 湖的东边呢属于丰台， 丰台啊， 青龙湖板块呢有几个现在一般比较大的这个开发商啊，近几年在这个青龙湖板块周边啊拿地都拿的比较频繁， 嗯， 你包括这个万科啊、龙湖啊、中粮啊，还有首开，还有国开东方， 嗯， 这些比较大的开发商都在这个青龙湖板块拿地，那说明什么呢？说明首先呢，它的那个就是说开发商在一级市场就本身认可这个区域，而且的话他这个买房的话，我觉得有几类房子啊是比较适合个人就入手投资考虑的，无外乎就是三点。第一呢，就是说环境，因为环境这东西它是无法复制的，你要说城里也好，或者是二环三环哪儿也好，如果说你把这儿的房子拆了之后你要盖房子 OK 可以没问题， 嗯嗯， 但是呢，如果你把这边的房子拆了之后你给它盖成公园，或者是做成水库等等的这些自然资源的话， 嗯， 它是不能去复制 的、 嗯，对，所以说首先呢，它这个自然是无法复制的， 嗯， 你像青龙湖6000亩的这个湖域面积相当于10个北海公园这么大，它这么大的一个自然资源，对于本身居住在周边的居民来讲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水资源，对，因为毕竟北方缺水嘛，北京还属于一个 北方城市比较干燥， 嗯 啊，它如果说挨着这个青龙湖这周边呢，它形成了很好的这个生态环境啊，这是第一点是无法复制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买房，第一看重的是它的自然资源，对，第二呢就是它的交通。因为你看，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要想富先修路嘛，首先你交通比较便捷的话，那相应的来说给你带来的这个生活的便利性啊会非常的好啊。然后你像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像昌平这边啊，我就觉得可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只有一条利汤路，基本上常年处在一个堵车的状态，交通就不是特别的便利， 对 啊。但是随着国家道路交通的发展的话，未来可能会好。但是咱们这边现在京良已经就修通了，而且的话未来还有地铁的一个规划，所以说青龙湖这个板块它的升值空间是非常大的，而且还有这个六环啊，上环线如果说走这个道路交通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的啊。第二个就是交通啊，而且的话还有地铁，这个地铁的话呢就是给在大家带来的便利性就不言而喻了。从最早的这个地铁一号线和二号线，那会儿我记得应该是2002年，那会儿只有两条线路， 是 到现在十几条线路甚至二十几条线路，给咱们带来的这个便利性啊是非常的大的。 青龙湖那块的地铁是几号线？ 青龙湖那边地铁呢，现在是规划中的是一个 T2线。 T2线 啊，它是从张公庄地铁站往南是叫 T1， 往西叫 T2， 它是两条线路，这是规划中的线路啊。然后 只要有规划就行。 对，只要有规划就没问题。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第三一个就是学校嘛，因为很多客户买房啊，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啊，买房的时候可能最开始因为。它整个这个财富的积累它是一步一步的嘛，它可能最开始你从租房到买房第一个人比较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买房的时候呢，你买房可能大家考虑的问题有两点会容易被忽略。第一呢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因为大多数人买房刚需也好刚改也好，涉及到结婚未来要这个小孩，可能结婚的时候可能光想着结婚的事儿了，要孩子的事儿，孩子一旦6岁了上学的话，它涉及到孩子的一个教育问题， 是 所以说教育配套就包括幼儿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等等的一系列的，后期的话是一个很系统很庞大的一个工程。所以说第三一个就是一定要旁边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学校，或者 如果说从小学到大学都有是最好的。 对，从小学到大学都有 就甭折腾了是吧。 对，没错。然后我觉得这三点啊，无论是你买哪儿的房子，就是说你都参考这三点基本都错不了。一个就是环境，第二一个呢就是交通，第三一个呢就是学校这类的资源，所以说这三点啊基本上青龙湖板块现在做的都是比较好的啊。第一环境资源呢就不用多说了，第二一个交通资源呢现在就是这个整个已经在逐步大的规划，包括现在已经现有的包括六环，包括这个京敖高速，包括这个辅石路、莲石路和这个京良路，咱们京良路离的这个丰台比较近嘛，因为上六环可以走辅石和莲石。 对。 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学校，因为说到学校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讲一讲，就是说人大附中丰台学校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啊，我亲身去实地考察过，去看过，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学校，因为它是丰台区承办的第一所的人大附的这个学校，它包括了小学、初中、高中。啊，整个的话12年制一贯式的这个学校，可以说如果说在这个青龙湖板块周边买房子的话，如果说周边有这个好的这个人大附这个学校，对于他这个未来孩子的包括你看孩子上学，你可以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开车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把孩子送到学校，你不像如果是在好比说在海淀五路居这种地方的话，他可能你上班送孩子要一段时间很堵车，然后送完孩子之后还要去工作，其实是挺累的。 对，其实呢我是特别建议，就是大家买房的时候当然肯定还是为了住嘛，对吧，那你如果说能够又有这个学校这种教育资源，就是不用以后再去折腾的话，又能买到一个类似改善一点的，就是又有环境是吧，然后住起来又比较的舒心，然后旁边又有一个学校，哎，我觉得这样的是特别舒服的这样一个买房的一个状态。就是但是现在可能很多人可能买一个就是为了占坑的这种房子，你也住不了，完了我还得再去租房或者我再去住到别的地方去，哎呦太折腾真的是啊。所以如果说这整个这个房子周边有这样的一些配套，我觉得确确实实是非常不错。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丰台的这个青龙湖的这个板块，目前现在的整个的发展包括它的配套以后都是非常不错的。 对吧？所以一般想考虑置业的话，可以往这个地方考虑。那我大概想问一下，大概青龙湖这边的这个房价大概是多少？我们可能我们看一个平均吧，就是大概平均的这样一个价格。 是这样，就是说房价的话，因为现在就是说本身这个它时间节点不一样，而且它产品也不一样。 嗯， 你要说均着的价格呢，差不多 多少到多少，或者是 也在4万到5万之间。 4、5万之间， 对，4、5万之间， 那还可以。 对，而且的话，它这个主要是分产品。产品的话分得比较细，因为现在就是说两种产品在市面上比较受大家认可，一个是现在刚入市的这个限定房，因为它在拿地的时候就限制了它的售价， 对， 基本在 拿地的时候就能知道它的售价是多少， 对，基本在4万3或4万5，这个青龙湖板块这个区间。然后如果说是商品房的话呢，那就不一定，它得看它这个本身它的价值，然后本身它的价格，而且都会有一个划分，基本上在4万到5万之间这个价格。 一般是精装的房子还是这种毛坯房多一些？ 现在啊，咱们国家大部分这些房产的话，基本都是毛坯的居多一些。但是也向着这个精装的这个房子啊来这个过渡。你像现在上海那边的话，基本上就是在城里你买不到那个毛坯房，都是精装的房。但是北京这边呢，如果说因为北京四环以里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新房啊，有的话也是一些现在新入市的这些限定房，或者是这些是新楼盘很少。咱们这个丰台这个青龙湖板块周边啊，也基本上是一些毛坯房居多。也有这种带精装的。但是就是说看自己的需求了。如果说其实有一句话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你人生没有装修过一套房子，那么你这个人生是不完整的，对吧？ 你要受下折磨才可以， 对，你得感受一下经历一下这个过程， 对 吧？ 对，当然我们现在不是有装修陪同计划嘛，所以大家能让您非常快乐的装修，还不会有任何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报名来参加，是吧？ 是，对。 我们这边旅行又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东边或者南边五环以内有没有限定房？刚才我们说的丰台区五环以内不是也有它的地方吗？ 对。 一般情况下有限定房吗？最近？ 限定房倒是有，而且还是比较多。 比较多是吧？ 对，而且的话呢，你像包括五环左右的顺义啊，或者是这个南五环或者是东五环都有这个限定房。但是存在于什么问题呢？就是限定房吧，主要看适不适合自己。其实限定房它跟商品房的性质是一样的，就是说只不过说你拿到产权证之后5年才能交易。 对 啊，你主要看这个适不适合自己。你要说现在限定房就是卖的比较好的也就2个项目，还行，还可以。然后其他这个项目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限定房这个它形成了一个就是说偏政策导向的一个福利的一个房子，它是相当于帮你按着房价这个价格不去涨，所以说选择空间倒是挺大。但是问题是现在限定房属于刚入市时间还是不是特别的，就是说被大家所熟知啊，所以说的话你要具体这个哪个楼盘啊也有，但是可能涉及到广告嫌疑就不太方便说。但是大家我觉得现在限定房比较多的啊是在大兴板块和昌平板块，这个限定房入市的会比较多。大家可以多去对比对比，多去参考一下。 对，因为现在这个选择余地比较大嘛，然后呢价格都差不多，然后呢这可能品质方面也差不太多，因为都是一些大开发商拿的嘛，所以大家可以挨个去好好的这个选一选，还是挺多的啊。 对，还是比较多。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青龙湖板块，因为还有2分钟时间，我们再多说两句啊，就是关于这个青龙湖板块呢，现在一般情况下是什么类型的房子会多一点，就是面积大概是多少会多一点？ 限定房的面积基本都是70、90政策这种房子，对，然后但是商品房呢，基本都是100平左右，或者是也有70多平这种，然后还有145、178这种的都有啊。然后它这种面积呢，如果是就是那种限定房的话，肯定是偏向那种刚需的家庭会多一些， 对。 然后你要说那种商品房呢，可能就偏改善的就多一些，就是说这边的房子的面积基本都是75或者是100左右，或者90多，或者是145这种面积的， 哎，我觉得在这种特别好的这种环境周边，应该是有那种叠拼或者是别墅产品。哎呀，这个住起来会比较的舒服。 对，有。青龙湖周边的话，它属于这个西山板块嘛，西山别墅板块嘛。你要说叠拼也有一些项目，包括叠拼，包括现在市面上比较火的这个合院别墅，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联排别墅，甚至说青龙湖板块还有一些比较稀缺这个独栋别墅 啊，那挺好的。 对，因为从2010年开始已经不批这个 独栋的产品了， 所以说青龙湖板块有几个项目也确实有它的自己的这个独栋别墅的这个产品，还 还是非常抢手的。独栋产品这种买了之后，可以说是传世的一种产品了。 是是是，因为以后不批这种地块了嘛， 对 吧？所以还真是啊，这么一讲的话，青龙湖这个地方，无论是从交通啊、配套啊，还是说教育啊，还有它以后的发展空间啊。其实还真的是挺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它你看刚需的盘也有是吧，改善型的这种盘也有，别墅类产品也有，就 选择 余地会比较的大，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比如说的预算啊，还有您想要达到的一个生活的品质啊，您可以去挑选自己喜欢的一些楼盘，对吧？ 对， 然后基本上可能它都是在青龙湖周边是吧，就是 青龙湖周边 不会很远对吗？ 对，不会很远，因为现在就是说本身这个开发这些区域来讲呢，它也是哪地的话包括它的开发都是在集中的一个区域，基本都是在青龙湖，你像类似于王佐镇这个附近啊，然后它的这个产品来说呢，确实大家选呢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选择自己合适的产品，但是我建议大家 建议大家待会儿我们再说，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待会儿呢我们会说很多关于这个购房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问，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珍惜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二线城市环比下跌，市场降温的是仍在继续。来，我们请这个文强先生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其实我觉得啊，买房子啊，可能房市啊跟股市其实都差不多的。其实这个东西呢，其实房市的价格啊，就类似于人的这个心电图，它是会有涨有跌的。你包括这个股市其实也是一样。但是像买房呢，不管你买房也好，卖房也好啊，我觉得啊，还是应该挑这种一线城市，毕竟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啊，就相当于股票市场中的蓝筹股。 抗跌性强， 对，抗跌性强，而且它有一个合理的浮动空间。 对， 包括这个毕竟是十一月份嘛，年底了之后呢，可能一些人包括卖房也好买房也好呢，他不希买房者呢不希望在年底这个时间点来折腾。因为卖房买房就是涉及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儿嘛，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它的市场会相对于进入到一个平稳的一个阶段。然后如果说在第二年的三月份四月份呢，这时候可能大家过完年了之后基本上年终奖也发一发，然后资金 也开春了是吧， 对，这时候可能大家的购房的积极性呢会提高一些，市场相对于相对而讲呢会有一些平稳的上涨，但是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平稳的一个过渡期啊。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哈，在这个年底是一个买房的淡季，那其实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其实在这会儿买也挺好的，可能会有一些优惠啊，然后或者说是一些可以二手房跟人讲价呀之类的，是吧？ 是，其实这时候呢，买房呢，我觉得就是说，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之前啊，一位股票当中的泰斗啊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还比较认同的。就是说在别人都疯狂的时候呢，你要冷静；在别人都冷静的时候呢，你就应该疯狂的入手。 对对对， 就是说十二月份比本身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年底这个月份啊，无论是你买新房也好，或者是买二手房也好，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入手的节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买新房的话，因为十二月份属于这个开发商比较最后一个月了，然后它的年终的考核呀，包括它的整个体制的一个完成度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东西呢，你相对而言就是说买新房它的性价比的空间会比较高。第二一个呢，如果涉及到年底这个时间节点去卖二手房也好，或者是那个出手也好，它肯定会比较对于资金的这个就是周期看得比较重，就是说我说白了我要卖房换钱用，所以说你这方面这个时间节点也好去跟这个卖家买家来讲价。所以说这个时间呢是比较入手的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大家这个人吧都存在一个这个就是说效应嘛，就买涨不买跌嘛，所以说在房价比较平稳的这个时间点呢是比较适合入手的。 没错，所以说大家如果您现在有买房的这种需求啊，真的无论是这个新房也好还是二手房也好，当然这个要根据您自己的需求看啊，您都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去了解一下，哪怕比如说如果能碰到比较合适的下手也是可以的， 对 吧？好，我们来看第二条信息。进入到了四季度哈，这个房贷的利率呢却出现了下行的一个势头，在深圳、杭州、南京等部分的一些地区的房贷的利率呢出现了一个松动的风声之后，有些记者就发现啊，说北京地区呢已经有个别的股份制的这种银行会将首套房的贷款的利率由上浮20%下调到上浮15%。那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说，国有的一些大行才是房贷的一个主流的定价方，那很多的股份制银行的宣传的这个利率涨跌呢，也当然不能代表市场了。 对，没错。但是其实这个利率啊，说到利率就得说这个银行，其实买房的话呢，我建议还是跟银行做贷款，因为你做贷款的话，无论它利率多少，其实 还是低的， 对，还是低的。 是， 从2015年开始的基准利率4.9%，到现在一直是这个基准利率，基本上上调的话也是10%或20%。但是大家要考虑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跟银行做了贷款，你借的钱，你的月供，你别看30年，对你来说，哇，感觉好像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在这边。其实你在长远的角度来想的话，这是一个最保险的一个方式，因为你跟银行借的钱，你的你还的月供是不变的。就可能我举个例子啊，就比较浅显易懂的例子，好比说，这个在90几年的时候，或者是在2000年的时候，可能一碗牛肉面才几块钱一碗，然后一碗麻辣烫也是3-5块钱一碗。但是你要说你现在这个时间，你跟当时那个人说，你说以后这一碗麻辣烫可能会涨到40-50一碗，可能当时人不会相信。但是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你从现在看的话，也不过短短的10几年、20几年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包括大家买房，可能我最开始做贷款我都做了25年甚至30年，现在已经做不了30年了，基本都是25年。 是， 所以说当时可能觉得哇，我一个月月供这么多，那我的生活品质会下降，但是他没有考虑另一个问题，就是随着物价的上涨，随着这个人们收入不断的提高，你的这个 资金的那个压力会逐步的减小，到最后的话基本上你可能会就基本上就提前还款了， 嗯 啊，所以说这个利率这方面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去过多的去关心。我觉得我个人的给大家的意见就是，你能管银行借多少钱你就借多少钱，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嗯， 然后买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房子，因为现在毕竟受到那个政策首套二套的影响， 对， 你买的这个房子 只有一次， 对，只有一次机会， 首套贷只有一次机会， 对对对，所以说贷的越多越好。其实这个利率来讲的话相对而言就比较低的了，咱们国家之前有过七点几八点几的利率的时候，现在就已经到四点几就已经很低了， 嗯， 已经很低了。 其实这个呀，大家如果说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理财的产品啊或者是什么的，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就是银行就买房的这个利率哈，从整个的这个经济这个市场上来看，其实它真的是低的啊，所以就是说大家呢如果说可以，当然我们不建议大家说我一个月可能我挣一万块钱，然后我非得还个一万五，这种肯定是不行的。 这种肯定不 就，因为毕竟一个是大家要生活嘛，要生存，然后另外一个你还不能说为了买房而把自己的生活品质降低太多，对吧？有人说，那我为了买房，我就上顿不吃，下顿不吃，或者说这个想去旅游也不能去了，是吧？然后那个想看个电影都不敢了，这种就还是不要，还是要量力而行，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之上。当然尽量的，比如说可以多带一点，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对，因为这个本身呢，我个人的意见来讲呢，的确很重要，就是量力而行。 嗯， 然后你在不降低过多的生活品质的情况下，因为毕竟现在可能贷款买房的人就偏向于年轻人或者中产阶级比较多一些。 是，嗯， 如果说你买房的话，你有一定的压力的话，为的是你更后期的话，你 没压力怎么能有动力呢？ 对， 是吧？ 对，压力来自于动。对对对，没错。 嗯，好吧，我们来看第三条信息哈。根据北京市住建委官方的微信号30号的一个消息说，今年的9月以来呢，北京市的住建委执法部门对于互联网房源信息的开展常态化的一个执法检查，那持续呢对发布违规房源信息的一个房地产的经纪机构进行查处，那通过公开的曝光、互联网平台的下架等一些措施呢，来去督促它规范和整改啊，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 随着这个房地产行业的这不断的这个规划呀，不断的完善啊，还有政策的相关的出台啊，我觉得已经比以前好的很多了。因为以前可能最早那会儿，可能我父辈的那会儿，那个人买房的时候，可能就是都没有合同，可能就是一个收据啊，或者一个简单的这些手写的一些东西。所以说现在随着这个市场不断的这个完善，不断的这个规范化，我觉得对于消费者的这个利益来说也是一种保障。 没错， 包括这个政府大力整治这个乱象，包括这种黑中介，包括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好事儿。 没错， 这个东西随着你可能就像可能有的就是类似于你像国外，可能你在国外买什么很多东西是很放心的，因为毕竟咱们 监督力度比较强， 对，监督力度比较强。随着这个监督力度不断的这个加大呀，这个东西现在以后包括这个东西的透明化，还有整个的这个机构他自己也会很重视这个东西，所以说未来的市场会越来越规范。 没错没错，就像大家为什么那么相信我们是吧？对，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各种这种监督的力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说，就信服度就会比较的强一些。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哈，从11月的这个周度的数据来看呢，说新增需求在2017年以来的这个低位上仍然有下深的一个态势吧。业主报价连续3个月环比下跌，近2个月调价中降价占比保持在90%的历史高位。和去年的这个3月份相比，通州、东城、房山的价格跌幅呢是比较明显的。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区域前期价格上涨幅度比较大，经历了调控之后呢，市场回落的幅度又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吧。 对，没错。而且的话，就像有人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重要，就是信心啊比黄金都重要。 嗯， 其实大家不是说这个他的房子啊没有他那个价值，只不过说大家现在因为很多这个新房啊入市，对于这个二手房市场冲击比较大。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二手房这东西呢本身它就没有一个就是完全，就是因为二手房嘛，你看卖方想以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去卖嘛。因为如果说他着急等着急用钱或者是需要资金的话，他肯定哎呀我着急的话我肯定会再往下降一降，所以说导致是一连串的一个连锁反应。但如果说这个二手房市场的话呢还是相对于平稳的，因为这个随着这个 不断的这个行业的发展，像以前那种大涨大落啊，可能不太会有那种比较疯狂的时候了。但是说这种平稳当中呢，就像人的心电图一样，有波动是很正常的。 没错啊，所以大家也不用说特别的去纠结这个事情，对吧？这个跌幅它现在不管怎样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整个市场是吧，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条信息。2018年的年底前，根据北京市国土部的这个披露啊，还有6宗的县境房的地块会在12月份出让，规划的建筑面积呢是大约75万平方米，挂牌的起始价格呢是139.19亿元。但是这些等待成交的县境房的一些地块呢，面对的是开发企业难以提振的一个拿地意愿，以及地块成交楼面价下降的一个尴尬啊。这个县境房， 对对对，县境房，因为它这个县境房毕竟还是说比较前期的这个就入市嘛。然后你要说具体这个价格的话呢，其实因为年底了，很多企业啊涉及到资金那个回笼等等的各个方面，然后这个东西呢，而且就是说现在毕竟市面上这种产品这种地块啊也比较多，所以说政府的那个土地出让，包括这个开发商企业这个拿地啊，也不是说不愿意拿，只不过它这个会存在一个合理的一个调控范围。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一些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关于丰台方面的，可以和我们来聊一下。您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呢，如果大家想这个有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啊，来和我们聊一下也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哈。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青龙湖的这样一个板块哈，而且也聊到青龙湖它整体的一个配套啊、交通啊，包括它未来发展的一些空间啊等等，而且它的这些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其实还是选择余地还是挺多的哈，挺好的一个板块。那当然丰台呢，因为它毕竟很大嘛，就是除了青龙湖板块之外，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板块啊，我们也再来聊一下。正好有朋友里面问说，能介绍一下丰台区金丰园小区的二手房吗？这个是属于哪个板块？ 这个就是二手房板块，说实话它就细分的就比较杂了。 对对对，那倒是。 从 小区的房子也很多， 对对， 是吧？ 小区的房子也很多。 对对对， 但是我建议大家买房啊，就是说自己啊给自己列一个规划。因为房子没有十全十美的。 对。 你好比说你想有你怎么样的需求，你先列出5条或者列出几条。 就是你必须要有的。 对， 是吧？ 或者是必须要有，或者是你比较看重的5条，能满足其中3样，基本上你就可以考虑入手了。为什么说一定要提前列出5条呢？因为你随着看的房子越来越多， 看花了， 对，到最后你就看花眼了，你也分不清，因为各有各的优点，特别是有些本身就比较纠结、比较选择困难的人，我建议大家就是提出5条，觉得自己合适于自己的5条建议，然后能满足3条以上的，基本就在考虑范围之内了，因为房子这东西它没有十全十美。 是的，那行，那我们就来说吧，除了青龙湖之外，还有哪些板块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的，比较好的，您觉得？ 除了青龙湖板块的话，那我就建议就是在城里那个丽泽商圈那个附近了。丽泽板块呢，就是这几年啊一直做的还是比较火的，因为它随着这个不断的这个产业升级，不断的这个完善，它的这个很多地块对于咱们这个现在入手来讲呢，还是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就因为之前跟一位就是北京当地的一个大爷聊过，就是说他可能觉得出了二环都算郊区，说包括丽泽商圈啊，包括这个公主坟商圈啊，他都觉得那以前都是城乡结合部一般的存在。但是随着这个城市不断的发展，房地产这个东西你要以长远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啊，它未来的发展会比较好。像丽泽商圈的话，我觉得这个商圈现在就是说在市场比较平稳的这个阶段啊，很多项目它还是比较适合入手的。 丽泽商圈确实之前也是有很多朋友来问这个丽泽，毕竟它近嘛， 对 吧？而且它的这个发展其实也是不错，毕竟它能成为一个商圈，其实它也能带动比如说周边的产业呀，然后带动产业以后，那肯定人就会多嘛，那人多了以后，那可能它的这个居住的这种氛围可能就会好嘛， 对 吧？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继续来问哈，您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刚才说了青龙湖是一个，是吧？丽泽商圈是一个，还有吗？ 我觉得除了这两个商圈，其实近几年这个石景山这个位置的也比较合适， 但是房子好像相对少一点，是不是？ 房子其实也不少， 也不少， 对，也不少。现在有几个限定房在入市，也有几个楼盘也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的话，这个石景山这个位置啊，相对而言的话，它距离这个就是说城中心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 近 啊，对，比较近。如果大家图近的话，建议去这个石景山片区。如果大家说，如果说一我是为了这个近，第二一个呢，我又不希望放弃过多的一个其他的一个方面的诉求，包括对于环境、对于学校、对于周边的这个人员这种圈层的这些想法啊，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这个丰台这个青龙湖板块啊，包括丽泽板块都可以，还有这个槐树坊板块其实也不错。 说到这个槐坊这个地方，好像说有共有产权房的项目是吧？说因为也有朋友来问啊，有没有共有产权房的一些项目？ 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倒是有，但是我个人觉得呢，还是共有产权房啊，它毕竟是一个福利性质的这个房子，它毕竟是对于那些，其实这个还是相当于利好的，就针对于那些我有一定的换房的诉求，但是我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资金来支持我换房，那么共有产权房就应运而生。它这种共有产权房呢，偏向的是那种，就是说我如果是纯刚需的话，那这种房子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 就是自住嘛， 对，就是 自住嘛， 纯自住的， 啊。 然后你要说共有产权房，它涉及到的很多啊，就包括之前很多市场这种两限房也变成了共有产权房的性质。所以说这共有产权房呢就偏自住，就是纯完全的是自住啊。它也比较，就怎么说呢，就主要看你自己的一个诉求，看你自己的诉求。 因为像共有产权房呢，这个毕竟它的这个限制的条件会比较多一些。 对，限制条件非常多。 对，它不是说你自己能够随意去买卖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毕竟共有嘛，和这个国家去共有，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个价格可能会确实是便宜一些。 对，价格会便宜。 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看您能不能摇上号。 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吧？就是可能有些人等半天摇不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方面去看，比如说共有产权房啊、限定房，包括我觉得商品房，对吧？大家都可以多方面去看，然后看看哪一个，比如说价格又合适，然后相对来说，比如说如果您真的迫切需要买房的话，是吧，就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来去看一下啊。 对，没错。 好，我们看看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我们刚才因为说了很多这个南城的一些板块啊，然后而且呢包括其实可能现在以前我们说的比较多，东边呀、北边呀、南边呀、西边说的少一些，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啊跟大家说一些，现在京西包括青龙湖不也属于京西嘛， 对 吧？ 属于京西， 它的一些政策和发展的一些规划，因为以前老觉得西边好像房子很少，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铁线路，就是吧，大家这种一个概念、一个印象啊，简单的吧，一分钟。 好，就是西边呢主要就是一个人文底蕴比较好，因为自古的话就是咱们西边的话有潭柘寺啊， 是 有这个定都阁呀、等等的一系列的北京最开始发展的一个源头，而且的话包括一些达官显贵啊，之前都在这个京西片区，包括整个京西片区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北边、南边、东边发展的都基本已经差不多了，西边的话它属于一个价值的洼地。你要说如果说就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可能望京最开始发展的时候呢，十年前的望京可能只有一条主路，基本上呢它也是发展比较慢的，那时候的房价基本也就3000-5000。但是现在呢望京的房价一平米达到十几万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所有的配套都已经齐全了。如果你要是买房，要是如果说看那个未来发展空间的话，京西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 不错的， 非常不错的，因为它属于一个价值的洼地。首先它有道路交通的支持，再一个呢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咱们的六环是正好是凹进了一块儿的，它距离城区的位置又非常的近，啊， 所以相对来说的京西呢，它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这种特点，对吧？啊，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去走一走、转一转，趁好现在是淡季， 对，旅游景区非常多， 对吧？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玩一玩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比